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十八句是慈心于无。向下的这一段经文是讲养性，修心养性。这一课里头啊，是讲修静。慈心于无，无就是众生。佛法里面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是德，方便是功，我们常讲功德了，这个一前面这一段教给我们积德累功，积德就是存心，累功就是行事，慈悲心就是世间人讲的爱心。佛法为什么不说爱，要说慈悲？这个里面有一个原因，世间人这个爱是感情的，爱生于情，慈悲也是爱，但是慈悲是生于智，是理智而不是感情的。凡是感情的很容易变化，所以世间人讲爱情是决定靠不住的，千变万化，自己也不能控制。佛菩萨这个爱心呢，是永恒不变的，叫做慈悲。它是理性的，它是基于这个心性真理自然的流露。真慈平等就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十法界的因性。当然，每一个法界要讲因缘，都非常复杂。华严经上所谓的无量因缘，无量因缘当中，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佛就将最重要的这个因素提出来教导我们。那么做佛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真慈平等，真是纯真的。前面在积德累功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修行人，一个明白人，彻底 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他有三桩事情，是我们一般凡夫所忽略了的。第一个，他的心是真诚至善。善心，善心达到究竟圆满，至善。儒家也教人至于至善，一个纯善的心，出世待人接物。纯善心就是此地讲的慈心。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纯是一个爱人之心。没有想到自己，就像一个慈母，爱护他的幼儿一样。全心全力的照顾，把自己都忘掉了。佛与大菩萨是以这样的爱心爱护十法界的众生。第三个是纯是利益之心。这个三点把诸佛菩萨的心行说尽，而这个三桩事情我们细心去观察，几乎通于一切宗教。各个宗教的教义虽然不相同，仪式不一样，但是这个三点呢，是有共同之处啊。宗教可以圆融和合啊，可以说这是根本法啊，基本法。从这个基本法上着手发扬光大，华严是一个例子啊，法华也是个例子。看看佛家的大乘经论，一乘教典，无不是以这三个因素融合虚空法界种种不同的族类。我们今天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宗教信仰，以这三桩东西融合了。至善、真慈、利益，对一切众生，真正做到舍己为人。佛是大智大觉，我们讲他的觉心圆满，凡是大智大觉的人一定具备这三个因素。能以平等慈心于物， 佛家教人养生，这个是一切众生可以说是不分族类、不分宗教最关心的事情。怎样保持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养生呢？要想身体好啊，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心。这是许许多多人疏忽了啊！心地清净慈悲呀，就不会生病啊。所有一切病痛、烦恼，从哪里生的？我们要细心去观察。从污染生的，这个道理不难明了。这几天我听人家说，说报章杂志里面呢，看着这个欧洲啊，什么牛肉什么又发生问题了，又不能吃了，甚至于什么葡萄酒里面还掺杂着这个牛肉的牛血，把它的葡萄酒染红，大家都心里都慌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污染就是疾病的根源，心地清净呢，没有污染呢，就不会生病啊！慈悲能够化解一切不祥啊！不但能解毒啊，对自己来讲，你有能力解毒啊，慈悲心能解毒啊。慈悲心能化解世界，这个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之间呢，一切误会、歧视，所以种种不吉祥，慈悲心能够化解。所以我这个妄想打了好多年，希望能办一个多元文化的学校。多元文化叫什么呢？就是教导的至善的心、慈悲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多元文化研究所、多元文化学系课程内容就是这三点了。这个三点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菩萨，而慈心里面最重要的不杀。你看净业三福第一条里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对一切众生，这个无始讲的一切众生呢，不可以有杀害的念头啊！不但不能杀了，伤害都不可以。 这个才是真正慈心，是所有一切戒律的基础，戒行的根本。佛菩萨教我们养生之道，特别注重慈悲心。世间人养生只懂得生理，饮食要卫生，卫是保卫，保卫生理，求得生理的健康。但是生理健康真正的因素他没找到，所以选择最健康的食物他还是会生病，他还是会老死。什么原因？生理健康对于健康长寿不是第一个因，它是第二个因。这个是治标，不是治本。那么由此可知，讲求卫生的人是治标不治本呐。那本是什么？本是心呐。佛经里都常讲啊，医报随着正报转。我们这个身是医报，心是正报啊。所以心理健康，我们这个生理就健康了一大半。这个饮食方面稍微注意一点，那就过得非常好啊。心理不健康，生理怎么调养？还是无济于事。这种例子我们看得太多了。古代的这些帝王将相，对于生理上的保卫，都是找一些专家了，第一流的人来照顾他了，还不一样短命？历代帝王，诸位去查查看，活到70岁的几个人？没几个。大多数40-50岁，生命就结束了。50-60岁长寿了。70岁以上的稀有啊，古人称为古稀之年了。什么原因？疏忽了心理的卫生。他懂得生理的卫生，他不懂得心理卫生。所以慈悲心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养身体还要懂得养性情。佛家的饮食为什么选择素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劝导我们素食，但是他自己没有实行素食，那是生活环境不许可。佛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慈悲的人呢就不愿意麻烦别人。佛每天出去托钵，托钵呢人家吃什么就供养什么，这就方便了吧。 如果佛要提倡素食，这每一家都还要准备一点素食应付啊，托钵的人，你说这多麻烦呢？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这是随缘呢。诸佛菩萨那些修行人行随缘没有问题，因为他心慈悲，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的心清净不受污染。我们是凡夫啊，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心会受污染啊。所以不能不有选择了。中国佛教采取素食始于梁武帝，梁武帝度人且净，佛在经上劝勉菩萨不要吃众生肉啊。他度了之后非常受感动，他自己采取素食，劝勉出家人也采取素食，素食运动就这样展开来了。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没有吃素食，吃素食只有中国。全世界这个出家的佛教徒头顶上没有燃香的，燃香只有中国。头顶燃香是什么意思呢？佛在经上讲的，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是我们发愿的，舍己为人，懂得这个意思就行了吧。不是真的叫你把身体烧掉，身体烧掉了，你还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呢？诸佛菩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服务众生，为众生服务啊，为人民服务啊。你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拿什么服务？佛家讲的是燃身、燃脂、燃臂，都是取舍己为人的意思。你要会错了意思，真的把身体烧掉，手指烧掉，手臂烧掉，你变成个废物，什么事也不能做了。观世音菩萨两只手还不够，要千手千眼，我们两个手还要把它烧掉，这成什么话呢？意思错会了啊。所以祖师大德了叫我们在头顶上燃香，让你时时刻刻记住我曾经发愿舍己为人。可是头上有很多人烧了好多个我还曾经看到有一位出家人头顶上大概烧了有三四十口香吧，燃的那么多，自私自利供告我们。他说他燃得多，别人燃得少啊，我比你供告我们，完全不懂得燃香的意义。所以这个身上燃不燃没有关系，你心里头要记住佛的教诲呀。真正发心，无条件的、无私的为一切众生服务，素食非常重要素食养生 养心，养性，这个性用现在讲是情绪，就是素食里面也有对性情不好的，佛都把它检择出来了。大家晓得佛家讲的五荤菜，荤是草字头啊，荤不是肉食啊，所以许多人家吃荤以为是吃肉，错了，荤不是肉，荤是蔬菜，这个肉在佛家讲心，荤心，荤是五种蔬菜，这个大家都晓得，大蒜，小蒜我们叫浇头，韭菜，葱，兴趣是过去中国没有，现在很普遍了，我们叫洋葱，这些东西呢影响生理，没有功夫的人，没有定功的人，他会产生不好的效果，所以佛家把它避免了。这个五种叫荤菜呀。佛经上《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生吃容易动肝火，脾气暴躁啊。所以佛才劝导初学的人，你要保护自己善良的一个情绪，饮食会影响情绪，素食保护慈悲心，不食众生肉啊，所以素食卫生卫性卫心，这个是最好的选择，最好的养生之道。他养生、养性、养心。这是大学问呐！从这个地方升起爱护一切众生的心，欢喜无条件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菩提心就从这里生。佛常常劝我们发菩提心，我们菩提心不知道从哪里发，菩提心要从爱心里面发出来，这个爱心不附带任何条件，有条件的爱心不是菩提心，无条件的爱心才是菩提心，无条件的爱心难发了。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如果你明白了，菩提心自然就发出来了。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这才是真相。我这个讲法大家好懂，佛经上的讲法呢，大家听了很难体会它的意思。佛经上怎么说法呢？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 啊，这个话听起来不好懂啊。啊，我把它变一变。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你们想想看，你什么时候能够体会到了？什么时候你承认了，你肯定了，你的爱心呢自然就发出来了。那个爱心是平等的慈悲心，那是真正的菩提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